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 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六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你成晚冇食过嘢啦，我买咗面包同果汁俾你啊，你食啲啊。 我唔肚饿，你食啊。 你唔好咁啦，食啲啦。 都过咗四个钟啦，点解阿爸仲未醒噶？ 唔好咁担心啦，医生话 uncle 已经度过危险期，唔会有事噶。 佢应承过我，要同我好好生活落去。佢答应过我。要见到我拍拖、结婚、成家立室，佢点可以讲咗唔算数？点可以话走就走啊？爸，你快啲醒啊！唔好再瞓啦！ 唔会有事噶 ，Anna。 见你咁嘅样，令我谂起嫲嫲。嫲嫲曾经都同我讲过。佢要睇住我结婚生仔，生好多个孙俾佢凑。 咁佢而家喺边啊？ 佢喺我中学时期离开咗我。 对唔住。 冇事啊，系我一时感触啫。我记得佢离开前同我讲过，要我好好照顾自己。唔好喐啲就喊，要学识坚强，因为日后冇咗佢嘅日子会更加艰辛难行。所以我应承过佢，无论条路几难行、几辛苦都要撑落去。Andy， 你都系啊，我谂 Uncle 都唔想见到你而家咁嘅样噶。 嗯，我明白，多谢你。 嚟啊，食啲嘢先啦。 唔该，你都食啊。 嗯， 剩十点噶啦，等阵食完，我送你翻去啊。 唔使啦，我自己搭车翻得噶啦。 唔得，最近治安唔系咁好，而且你一个女仔咁夜搭车翻，我仲唔放心。 但系如果 uncle 醒翻见唔到你， 你放心啦，阿爸醒咗，医院会通知我嘅。 嗯。你慢慢吃啊，我接个电话先。 嗯。 喂 ，Bell， 喂，我咩事啊？ 你去咗边啊？ 喺医院咯。 医院？发生咩事啊？点会又喺医院隔篱？ 你唔好咁紧张，我冇事啊。 冇事？咁你点会无啦啦又喺医院噶？ 其实系咁嘅 ，Andy 嘅阿爸病情突然恶化，所以我咪陪佢嚟医院咯。 哦，吓得我啊！我仲以为你有事添，咁。咁佢阿爸而家点啊？ 已经度过危险期，不过仲昏迷紧啊。 嗯，你帮我问下佢啊。 嗯。 啊系啦，你几点翻啊？唔好咁夜翻啊，最近治安唔系咁好。啊、都系唔好啦，我过去接你啊。 唔使啦，等阵 Andy 会送我翻屋企噶。 咁我就放心啲。咁你哋等阵翻去嘅时候小心啲。 嗯，你都系啊，唔好每晚都咁迟翻啊。 放心啦 ，Frankie 次次都好 gentleman 送我翻公寓楼下，睇住我入去先至离开嘅。 嗯， 喂，唔同你讲啦，佢等紧我啊，系咁啦，拜拜， 拜拜。 好辛苦。 头先走廊度冇人噶，点会突然间有个阿伯踎喺走廊尽头度嘅？佢揿住个肚，好似好辛苦咁。Uncle， 你冇事啊嘛？你见点啊？要唔要我帮你叫护士嚟啊？ 啊，唔使啦，我休息阵，冇事噶啦。 点系佢噶？ 嗱，你可唔可以扶我去张床凳度啊？啊，你唔好惊，我唔会伤害你嘅。 佢系 Andy 嘅阿爸，我每次见到佢出现喺 Andy 嘅身边。都是木无表情的，点解今晚 ？Anna， 我想佢应该冇恶意的。 Anna， 啊 ，Uncle， 我扶你啊，小心啲啊。 嗯，哦。 点会咁嘅？呢次系我第一次接触到幽灵白影，仲可以实实在在咁摸到佢。唔到师傅所谓幽灵会用唔同嘅形态出现，就系咁嘅意思。Uncle 啊，慢慢坐低啊。 嗯，估唔到呢次可以同你咁近距离接触。 我每次喺个傻仔嘅身边见到你，都好想同你讲嘢噶。 你感觉到我见到你啊？ 系啊，但系又唔知点解呢次我可以同你倾偈，甚至可以触碰到你，真系好奇妙。 我都觉得好奇怪啊！ 唔通呢啲就系缘分？ 嗯，啊系啦 ，Uncle， 你见好啲未啊？ 啊，坐低落嚟，好好多啦，啊，好好多啦！个傻仔啊，真系有眼光噶啦！系，你知道吗？其实我屋企个傻仔每次嚟医院探我，都同我提起你噶。佢话你又靓又善良，系个好女仔。 佢真系咁讲啊？ 系啊，个傻仔每次提起你，眼都会发光咁嘅。我谂佢一定好中意你啦。其实 Andy 系个孝顺仔嚟噶，事业咧优胜，对人有礼貌，又尊重长辈。绝对是个可以扶托终身的好男仔嚟噶，唔系我要赞我自己嘅仔啊，佢真系好噶。你信唔信我个傻仔啊，成三十岁人，你仲未拍过拖噶？ 吓， 佢绝对是个绝世嘅好男人嚟噶，唔走唔冤，更加唔到噶。 咁点解去到而家仲系单身噶？ 唉，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病，他就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我这副老骨头连累了他，他为我放弃了很多。 Uncle 啊，你不要这样啦。 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放弃升职出国工作的机会，还不停换工，就为了方便照顾我。我是不是不应该再拖累他，应该离开他？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是 Andy 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他想你健健康康生活下去，不想见到你有事的。如果你现在想着要放弃离开他，他实会很伤心的。 但是这样下去都不是办法的。 Uncle 啊， Andy 不会放弃你的，你都不要这么轻易放弃自己好不好啊？ Anna， Andy， 你怎会走到出来的？ 我见你出了来这么久，就来看看。 我刚才去洗手间，出来见有点晕，不是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咯。 哦，你都累了，我送你回家休息吧。你等阵，我去个洗手间先。 嗯。Uncle， 不要放弃自己啊，答应我， 我哋下次再见。 嗯，你都唔好嗌我Uncle Uncle啦，嗌我周伯啦。Anna， 我哋下次见啦。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Anna， 多谢你陪咗我成晚。 我哋系咪朋友先？ 嗯， 系朋友咧，就唔使咁客气 ，OK？其实 uncle 的情况没你想象中那么差的，更何况医生都说他已经度过危险期，很快会醒回了。 希望啦。 你要相信他啊，他一定可以见到你事业有成，拍拖，成家立室，结婚生仔的，所以他一定不会让自己有事。你都不要再胡思乱想，杞人忧天啊。 嗯，自从阿妈离开之后，阿爸就身兼母职，一手一脚凑大我，他为了我无怨无悔，默默地付出，从来都没有怨言。我记得有一年，他为了买部手提电脑给我，身兼多职，无日无夜地做，最后体力不支，晕低在工地上。医生说他营养失调，操劳过度，导致肾功能衰竭。他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如果当初我坚持放弃读大学，出来社会做工帮轻他，他就不会搞成这样。我真的不孝。 他这样做啊，都是希望你出人头地啫。 他时不时跟我说，叫我读多些书，不要像他这样被人看低，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可想而知，他对你是几咁用心良苦。 可惜，可惜而家我经济上有啲能力，他就 你又嚟啦。 对唔住， 俾啲信心佢，我谂佢都唔想睇到你咁嘅样噶，正能量啲。如果你有咩事想揾人倾偈，随时可以揾我噶。 多谢你， 肚饿添。 系，你成晚都冇食过嘢，不如我哋去食宵夜啊？ 嗯，都好啊。 不过而家咁夜啦，边度仲有嘢食咧？ 嗯，佳美猴行有档大排档开到凌晨噶。 嗯，咁你带路啊？ 嗯，行啊。 嗯， 大排档度啊，有档烧鸡，好好味噶。我每次都可以吃三到二十。笑什么啊？ 难得见到你这么兴奋，这烧鸡翼实在很好味的。 你试了就知道了，穿过这条巷仔再走没几远就到了。 嗯， 小心点啊，这树有点暗的。 这树这么暗，如果这个女仔不要自己走啊。 放心，我一个人是不会走这条巷仔的，迟迟 Bell 都会跟我一起的。 都是啫，你哋女仔人家如果遇到变态佬点好啊？ 你忘记咗啊？嗱，我有防狼器傍身，没有事嘅。而且而家有你喺度，更加唔使惊啦。 小心！ 冇事，冇事。 啲人又系嘅，点掉垃圾都有嘅。 救命啊！救命啊！ 你有冇听到啊？ 好似系嗌救命啊！啲声好似喺嗰度传出嚟噶， 我哋快啲入去睇下。 等下先，喺度等我，唔好入去啊！ 但系 我唔会有事噶 ，Anna， 你快啲出去大路嗰边，即刻报警。 嗯。 冇晒声气嘅， 有冇人啊？有冇人啊？ 点解静英英讲起发生咩事啊？ Andy， 你见点啊 ？Anna， 我未叫咗你冇行入嚟咩？你做咩仲入嚟啊？ 我担心你啊！你嘅手流血啊！ 应该系头先同个黑衣人拉扯嗰阵，唔小心俾佢手上嘅刀仔介伤嘅。 我陪你去医院啊！嗯、小心啲啊！啊！救我啊！ 小姐，小姐你见点啊？ 我条颈好痛啊！ 你忍住，我哋帮你 call 救伤车。 988制作离魂记。 我是负责这宗案的阿 Sir， 李志森。周生，麻烦你详细地讲一次事发的经过给我知 道。大概十一点几，我和 Anna 在医院出来之后，打算在附近的大排档吃宵夜。为了快点到达，我们就由巷仔穿过去，入咗去冇几耐，就听到后巷有人嗌救命， 所以你哋就行咗过去。 我吩咐 Anna 快啲离开，即刻报警，而我就行入去睇个究竟。 你就系咁发现个女受害者 Helen。 我行向嗌救命嘅方向，点知入到去又一啲声气都冇，黑麻麻，乜都睇唔到。 咁你点会无啦啦被凶徒伤到噶？ 佢突然间冲出嚟袭击我。好像要杀了我一样。 嗯，他想杀人灭口。那然后呢？ 我当时虽然很害怕，但是为求自保就跟他打了上来。后来一个不留神被他推跌落地，他就急急脚地走了。 你有没有见到他的样子？ 后巷很暗，而且他戴着帽子，我看不清楚。 那你记不记得他的身形和打扮呢？ 他的身高和我那么上下，至于身形都挺大只。啊，是啦，我在他身上闻到一阵很奇怪的气味。 是不是好像烟草的味道？ 说开又有点像。 嗯， 李 Sir， 个疑犯和他身上的烟草有关联？ 嗯，以你刚才的形容和他身上的味道，他极有可能就是迷烟狂魔， 就是最近新闻报道那个专向单身女子落手的变态杀人狂。 嗯，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无论怎样，警方会尽快捉到他，将他绳之以法的。多谢你周生，如果有需要，我们的伙计会再联络你的。 好，警民合作是应该的。啊，是了，后巷那个女仔现在怎样？ 他在送院途中真失血过多，救不回。 我刚才在后巷里看到个女人身边站着个面目血色的幽灵白影，她用手好用力地按住自己条颈，好痛苦咁嘅样。佢唔会噶，唔好捞咁多，洗完面出翻去。点解啲水变成红色噶？ 发生咩事啊？ 我 我头先喺洗手间度见到只小强啊！ 唔好惊，有我喺度。你睇下你，打晒冷震，手又咁冻，我陪你过去前边坐低先啦。见到小强又会惊成咁嘅？ 我由细到大都好惊小强噶，尤其系识飞嗰种啊！头先佢飞埋我块面， 唔使惊，下次见到小强话俾我知，我帮你搞掂佢。 嗯，走廊度唔见佢，佢应该冇跟住你啩 ？Anna，Anna， 啊，咩事啊？ 忙咩？忙到咁入神啊？ 冇嘢啊，系啦。你伤口点啊？ 好彩个伤口唔系解得好深，警局个 madam 帮我消毒清洗咗伤口，你睇包扎好，冇事啦。 嗯， 我都话冇事咯，你做乜仲好唔开心咁嘅样嘅？ 对唔住啊，如果唔系我，你都唔会搞成咁。 都唔关你事，更何况冇人会知道我哋会遇到变态佬噶嘛。 点都好啦，件事因我而起，如果唔系我叫行巷仔，就唔会发生咁嘅事。你有咩事嘅话，我就系千古罪人啦。 喂呀，我都话冇事咯，冇眼湿湿啦，好冇？ 嗯， 好啦，夜啦，你都攰啦，我送你翻屋企啊。 嗯， 行啦。 我唔想死啊！求下你哋救我啊！我唔想死啊！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离魂记第六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Helen 黄秀霞饰演，周伯潘有才饰演 ，Lisa 刘龙芬饰演。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brought the warmth. You brought the light. You dropped me mid flight.